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哇！咁快咧，而家咧已经去到年廿九咯噃， 过两日就过年啦。 系啊，咁啊，恭喜发财先啦，事先要祝大家 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今日落毛毛雨嘅时候，我感觉上面好似似翻啲新年，因为对我嘅认知，我成日觉得新年嘅时候就会有少少毛毛雨。我唔知问大家觉唔觉得？ 系 啊，嚟啦，系啊， 点可以三缺一啊？唔系呢叫做咩？二缺一， 系啊，用唔同方法踢你出嚟啊嘛！ 啊，系啊，好有深度啊！你今次踢到我鬼咁心急。 敏达，咁你又咁觉得咧？即系硬系逢系新年前后咧，硬系有一两日一定会有毛毛雨啊！ 系啊，好似行花市，成日都系咁样噶。 系啊，湿湿地、霉霉地、立立地咁样噶嘛。 湿湿地咁样又唔知道去唔去啊，咁样噶。 系啊， 我就觉得我好有先见之明咯。即系我觉得唔知呢啲系咪同即系处女座有关咧？个人比较即系需要有啲计划啊。我早一排已经谂紧咧，要行下花市买啲花嘅。咁啊，一路即系唔知边日去啦咁。咁终于琴日的起心肝，就琴日去买咗，搞掂咗。如果唔系咧，今日咧，我覺得真係好瀨氣咯， 係 即係之日咧，你一手撐住啲雨遮啦，然後另一手又撐住一紮花咧，其實就真係好論盡咯。所以咧，辦年貨呢啲咧，都係趁早搞掂佢。 係嗱，雖然今日就落雨啦 ，Annie 就好好彩，就前一日就已經搞掂啦。咁啊，敏達都身邊有好多個小朋友啊，又或者媽咪啊，幫佢手一齊搞掂佢啦。但係我想講咧，今日就算有雨都好啦，今日都算大雨或者都狼狽 feel 嘅，但係周街都係人，即係大家都無懼落雨，都會走去办年货咯， 无惧疫情添， 系啦， 系咪 啊？疫情又好似，即系大家都好似都觉得，喂，我做足晒安全嘅话都 OK 嘅咁，咁啊出去咗去买好多嘅嘢，咁可能因为大家今年咧都会在家呢个过新年多啦，咁可能想买多啲丰富少少嘅嘢食，或者丰富少少嘅贺年嘅嘢去令自己开心啲都唔定嘅，所以哇，周街都系人，我望落楼下咧，我屋企楼下条马路系入去上水市区嘅路嚟嘅，哇，全部塞晒打晒蛇饼咁样咯， 即系你觉得好有过年气氛系嘛？ 系啊，又或者个个你会 feel 到佢哋都好就算冒雨都好，都会好紧张地，都一定要去买啲嘢先，咁啊翻到屋企就等待过新年。 我咧有啲观察嘅，即系我咪寻日去咗我屋企附近啦，最大嗰个年宵市场望下啦，咁咧我就发觉嗰度咧系。可能真係咧要呢個叫咩社交距離啊，連啲檔口同檔口之間都真係幾大距離啊！咁所以咧，你個感覺咧同你以前咧逼逼夾咁樣啊，咁咧個感覺係其實係極度冇氣氛啦。 係 咁，原來最我覺得嚇最有嗰種過年嘅氣氛嘅地方咧，你估唔估到喺邊度啊？就唔喺花市嚟，即今年嚟計嚇，唔係出現喺花市， 唔喺街， 係爭一個字，係爭一個字，係街市。 哦，系啊，街市勁多， 街市好多揮春我都見到， 同埋街市係勁多人啊，真係膊頭貼膊頭啊， 好多花添啊， 係啦，即係乜嘢？嗰啲人咧，唔知係咪都話而家好中意網上即係買啲辦年貨噶嘛？但係都仍然咧係有不少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師奶咧，係仍然係堅持咧係要去雞檔嗰度咧，真係去斬只雞嘅，即係排住隊圍住雞檔阿姐咧排隊咁樣攞籌咧，咁都係要買只雞嘅，咁所以你發覺。原来香港人始终那种过节的感觉呢，即无论疫情有好大雨又好是阻不到的。 还有一件事，我今天跟家人过节的时候呢，我的家人 说街市里面的东西贵了，反而 是啊， 干窑柱反而便宜了，但是新鲜的东西譬如菜啊或者他们说生果，他说生果贵到吓死人啊，这样说，所以我都想问下你们，是不是真的生果这么贵呢？ 敏达人，你熟不熟行情的？ 是啊， 街市行情， 我唔熟行情 你问啲潮啲嘅电子嘢啊，问大姐先。 即系去买餸。 哦，边个啊？边个专家？妈咪定姐姐啊？ 妈咪同姐姐啦。 哦，即系相见合璧啦， 系啦，帮佢分担一下事务。 咁咧，问题人就系负责咧俾钱嗰、那个。 系啦， 咁所以你应该知道行情喎。你係負責科款嗰、那個， 問大人都唔介意佢媽咪打斧頭噶啦，佢咁錫佢嘛？ 我唔 check 噶， 係啊， 好好啊，得呢啲僱主同埋 你一千蚊佢去買蘋果， 又係你個樂趣嚟噶嘛？你要俾佢做噶， 啱嘅啱嘅，你問我啊。我哋呢啲既得利益者咧，虎头帮呢啲咧， 几开心噶， 即系每个月剩翻啲，有啲司机咁几高兴 嘅。系啊，咁但系咧就系就证明咗一样嘢，就系其实而家有好多嘢又话啊，超级市场嘅嘢网上都可以做买啦。又或者咧喺呢个嘅当咧，佢而家都直情可以俾你用嗰个 delete 咧。去真系买嘢嘅，即系全部嘢都可以外卖晒俾你啊！ 即系足不出户， 系啊， 就叮当啲嘢就嚟到你屋企啦。 但系偏偏咧，亦都因为咁样嘅关系咧，你又以为冇乜人喺屋喺街啦。哇！但系唔系啊，大家谂错咗啦。 率性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件事，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人与界你哪里会听？此战一生要心伴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差，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show no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话故事。Yeah， 多少方知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见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自个杀手。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据挑的错算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定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创疤，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Break down， 过了解再放大 Break it down， 一首咧，同樣都係講網絡嘅歌。雖然咧，佢哋講緊嘅就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仔，同埋網絡上面嘅説話應該要尊重。不過網絡世界係咪就係等於而家全世界，連我哋過年都要關網絡世界事呢？Mirror 嘅成员啊 ，Anson Low 嘅 Ego， 咁啊，我哋继续讲关于新年嘅嘢啦。头先都带出咗少少噶啦。其实你觉得电子或者网络世界又系咪真系可以即系用网络上面就过咗新年咧？咁样呢、這个亦都系正正就系 Annie 今日想带出嘅题目。 系啊，即系嗱，作为一个师奶咧，其实喺呢啲过时过节咧，嗱，如果搞笑好多，例如張羅呢樣嗰樣啊，辦年貨咁樣咧，其實確係我感覺輕鬆啲嘅，即係起碼頭先阿莫莉見到我都話哎呀，即係我因為我見到莫莉今日好靚，好靚啊啲眼睫毛，咁我就話哇，你今日即係bling bling啊嗰啲啊，咁阿莫莉就好好啦，話哎呀，我又幫你整啊咁樣，咁我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咁啊，跟住阿莫莉就哎呀，應該早啲過年前整啦，等你靚啲咁，但我都即刻答佢，過年都唔拜年， 但你出街嘅时候都开心啲啊嘛，氹自己开心啊，新一年。 其实系啱嘅，你呢种心态，但系就真系即系靓嘅嘢，梗系要 share 噶嘛。咁而家又冇得去拜年啦，亦都唔会约朋友啦，即系可能亲，即系好亲嘅亲人都会约出嚟见啊，食个饭咁。咁但系真系啲 friend 啊、旧同事啊，咁其实都真系唔会约咯。 系 咁变咗，我就觉得都好似唔系咁有嗰种好著約去過年，好著約去將自己打扮嘅嗰種感覺，新衫都冇買啊！真係今年， 係啊， 所以我覺得我辦年貨咧真係極度輕巧咯， 就咁買咗盆花就算啦， 係啊 ，that's it 噶啦。咁大人你咧，你啲辦年貨嘅準備如何啊？ 我都係交流專家。 咁你自己咧， 氣氛 你自己有冇扮靚先？ 慚愧咧，我諗我四年前封嗰包利是咧，我仲未派曬啊，所以係啊。即係太 你封咗三箱貨櫃咁多啊！ 因為同埋我又翻夜晚咧，你話一日翻日頭咧，你一日都冇啦。係，咁翻夜晚啦，咁 見得人少， 比較少嚇，我真係比較見得大場面少。咁所以呢三年嚟咧，都係仲係嗰包喎。咁啊，銀行有啲熟朋友問。佢留咗個 message 問我：你點樣新人紙啊？咁樣咁跟住啊，我真係關心喎。咁跟住，其實我就睇翻嗰個封即係嗰個利是袋啦，我唔知 Annie 有冇啊，有專登有個袋嚟擺利是， 有格 有格仔咁樣噶嘛， 要盤點一下噶嘛， 係嚇。咁跟住就唔記得揾翻嗰個銀行嘅朋友，咁佢仲叫打多次嚟追我，喂，你其實要唔要啊？咁樣，係咯。咁我就發現啊，即係人間真係友情啦，好多啦，但係我啲利是真係相對派得少啊，所以我今年要派翻。少唔紧要，最紧要系个 quality， 唔系个 quantity。我可以帮你哋口细今年。 我好惊敏大人今日讲完之后咧，之后每一晚夜晚 敏感 排队， 冇错啦， 排队有人。但系嗱，敏大人，头先就个阿 Annie 都问你就系关于过节嘅嘢啦。咁今年啊，你又觉得需唔需要多啲嘅新年节日气氛，定系你自己都感受到都够噶啦咁咧？嗨，敏大人， 喂， 系，我话系啦，你今年都会唔会感受到呢个新年嘅气氛？你觉得应该多啲定系少啲？定系你觉得而家都 OK 够噶啦？ 我唔知点讲，我其实咧，我咁讲会唔会好扫兴啊？其实我好怕听到新年嗰啲歌， 我嗰啲新年歌， 唔系好老土系咪？ 以前细个咧，就睇开电视睇啦，你新年。即系冇唔系话成日有家去噶嘛？你真系睇一场贺岁片咁样，跟住去人但系你去到人哋屋企拜年，佢都仲系睇紧嗰个台噶嘛？ 系啊， 咁啊佢中间有啲广告嘛，嗰啲广告 即係譬如個敏感時刻同人恭祝香港朋友嗎？定係一定係後面嗰啲茶都撐嗰啲歌㗎嘛？係 啊， 係 啊。 系啊，所以我一听到呢歌已经，因为你明明我年纪比较大，听咗成五十年 啫。不过咧，其实咧新年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真系你嘅，因为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时段、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会播，商场都会播噶嘛。咁系真系会你嘅，但系咧你又硬系觉得咧你要有嗰啲嘅歌先至会有感受到新年嘅气氛嘅。 系，但系嗱，老老实实咁讲啊，即系我哋即系拜年咧，真系由细拜到大，即系细个可能都仲有啲感觉咧，即系开心心跟爸爸妈妈去拜年啊，斗下利是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已经进入青少年个时候咧，其实真系好唔想跟噶， 系 即系去到咧，唔 系为咗嗰封利是、啊， 系啦，你已经唔稀罕啦。嗱，首先咧，我其实嗰阵时已经，因为其实你唔去都会有噶，你明唔明嘅重点系，你唔去，父母都会帮你攞翻嚟，即系你会变咗，你觉得诶、即系去到，但系其实咧，佢哋啲话题可能你觉得即系闷啦，咁然后再继而咧开始有即系手机呢样嘢咧，其实各自咧就真系不停咁都其实真系耷低头咧喺度，即系自己个空间同埋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咧，喺度画你嘅手机。咁学问人话斋啦，啲电视又唔 系 好睇啦。即根本咧，其实大家有时拜年嘅嘢都真系好似系一个程序要走一次啫。但系咪大家真系好 enjoy 啊？或者真系好即嗱，我唔排除有啲家庭系好紧密嘅，吓同长辈之间嘅关系好 close 嘅。咁其实亦都唔需要喺拜年嘅时候咯。即我有时觉得 都系咁啦， 冇错啦，系 啦， 反而拜年咧系有啲系真系少见，但系咧亦都知道一年一次咧要有啲尊卑，要去拜见一见。即其实系咁咯，即唔系太熟嗰啲，但系又知道个身份系要咁样做嘅关系，反而系嗰种啊，咁就。都好似都失卻咗嗰種，係咧，即係我都幾怕嘅，即係由細到大都幾怕呢樣嘢。 由中學開始係的而且確，你會轉變開始冇咁中意新年啦。但係直至到應該係長輩級就好中意，因為好似 Annie 話齋，佢哋覺得每一年大家嘅聚舊係啦，見一次。但係作為成年人嚟講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只係覺得哇正啊，終於有長假放啦，即係只係呢一個感覺咯。希望放假而覺得希望有新年呢一樣嘢。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讲的话，电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代呢？我妈呢今天又问我，你估今天还可不可以去银行那里换新银纸啊？这样说。跟着我上网帮她看啦，因为我们都记得之前有讲过就说喂好像。 今天预订你可以在网上预订。 是啦，可以网上预订的嘛，但是因为太迟了嘛，因为今天即刻下去拿的时候，但我帮她看啦。我、反而被我看到现在呢连大家唔同嘅，即係香港地方啦，都鼓吹大家不如用電子貨幣去派利是啦，甚至乎咧，佢哋有幾間唔同嘅銀行咧，去做一啲就話，如果你派電子利是定唔知點樣啦，即係我冇睇到咁詳細啦。總之意思就係話，佢哋就因為鼓吹大家可以或者希望佢哋可以派呢個電子利是，跟住之後就整咗個大抽獎咯。最多錢嘅抽獎嗰個禮金好似話成8000多元㗎，咁所以我 我都好想， 即係銀行 係啊，有幾間唔同嘅銀行一齊搞啊。 嗰只電子利是，佢係用 A 字頭嗰個啊， 係 定係用 P 字頭嗰個嚟派啊？ 佢有分嘅，我暫時睇咗一個嘅，就係頭先問大人講嗰個咧，就話啊，佢都鼓勵人哋用 P 字頭嗰個啦，或者轉數嗰個都鼓勵大家用嘅咁樣。咁其他地方又有唔同嘅 app 啊嗰啲啦，即係佢哋可能自己公司嗰啲啦。咁總之就話，好似金管局都呼籲大家咁樣做咯，即係就變電子利是啦。 我啲朋友一早係咁做 嘅。係啊，我再上網睇翻，原來係唔知八年前啦，2010年嘅時候已經話推緊呢個電子嘅利是。 咁但係咧，我收嗰下咧，同譬如 十年前， 同即係我收一封利是嗰下咧，同我即係收到啲朋友，譬如夾食飯夾翻200元俾你咁樣嗰下咧，其實係咪冇分別㗎？即係會唔會咧？ 唔係㗎， 要唔要 有 啲利是 feel 㗎？ 係咯，即係有一個掣撳個掣先。 點啊？利是 feel 利是 feel 佢咪會見到佢可能真係俾個紅包你有個 icon 咯，然後你撳入去，佢可能有啲花花彈出嚟啊嘛，你收到幾多錢？50元咁樣咯， 好似中獎咁啊！ 即係可能話 Annie 俾咗封利是你啊，咁樣咯。 但係 你就唔會好似 P 字頭夾食飯嗰個咁咁 咁老土咯， 就咁樣出嚟。 係啊，咁樣真係唔係記得。我覺得如果加埋咧，即係 C 字頭嗰、那個可以錄埋個聲咧，講埋嗰句祝福語咧，咁我覺得就即係有啲 feel 咯。 你可以加㗎，你咪喺個利，你咪 send 完嗰個利是之後，因為佢好似 下面有備註 㗎，佢、一隻你。 你就咁俾錢咁樣，佢就可能好正經話俾你聽啊 ，Annie 俾咗幾多錢你？咁跟住佢另外一隻就話 Annie 俾咗個紅包你啊咁樣咯。咁、 哦、 然後咧下邊咪再撳咯。 哦， 即係有少少花粉嘅， 又得喎、啊、，OK 喎、啊，呢、這個 OK 喎、啊， 係， 同埋呢個又好似環保啲咧，因為唔需要再用咁多利是封。跟住我媽今年咧就直情用環保利是封，即係上年啊或者早幾年嗰啲咧，跟住就攞出嚟用咯。咁但係我覺得一樣嘢，即係對於一班人嚟講，又會唔會冇咗嗰個拆利是，等於我哋成日買完一個新嘅玩具之後，咪 開箱 期待開箱嘅，係啦，就會唔會冇咗個 feel？ 因為電子嗰樣嘢始終個感覺上好虛擬啊，好似好唔實在。呢啲錢係咪真係喺我度㗎？係咪到我手㗎？但係如果你揸住一封實質真係現兜兜嘅利是嘅時候，咁你覺得哇，啲錢真係喺我手， 即係銀紙嘅嘢要即係索索聲數下先開心， 即係聞到嗰陣銀紙味嗰啲咧，係咪咁先實在咧？咁啊，除咗電子貨幣，即係用電子錢包或者電子利是去過年之外，咁仲有啲乜嘢可以用電子嘅途徑去過年嘅咧？咁啊，不如咧，我哋咧先聽一節十點半新聞之後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二台敏感時刻再同大家討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一月底開始26次封區，涉及大約200座樓宇同25,000名市民，揾出20宗個案同埋60名緊密接觸者，陽性比率係0.08%，加強強制檢測嘅策略成功。陳肇始話：除非疫情突然有變，否則由今日至到農曆新年假期完結之前，政府都唔會封區。但是會繼續對確診大廈發出強檢公告，呼籲居民遵從公告要求檢測。他又說過去曾經發出63張告票，涉及未按規定接受強制檢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封區行動以來有230人未有按規定接受強制檢測，當局已經向他們發出強檢令或者罰款5,000元。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20宗。源头不明个案之中，患者分别住在鲗鱼涌惠利大厦05室单位、元朗八乡同太和村外和楼。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外和楼今日新增3宗个案，其中2宗嘅患者住喺14楼，正系安排同层居民撤离。喺台湾，蔡英文总统发表春节谈话，向台湾以及全球各地民众拜年，当中特别提到说粤语嘅民众。蔡英文话，请他们相信民主制度或者不完美，但是依然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并且请他们保持信念，不要放弃，又尝试以广东话祝福他们新年平安。另外，蔡英文在谈话之中形容过去一年是辛苦的一年，疫情扩散，民众生活都被搞乱，不过展望今年疫苗接种率逐渐提高，希望不止台灣生活如常，全世界都可以恢復正常，等到疫情緩和，就可以一切如式恢復交流。日本東京奧組委主席前首相森喜朗發表歧視女性言論的事件繼續發酵，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說考慮不出席相關會議，認為即使舉行會議亦都難以發出積極訊息。不少贊助商加入批評森喜朗的行列，分析說是為免企業形象受損。東京奧組委發表聲明，指森喜朗就事件表示最深刻致歉和悔過，並且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言論違背奧林匹克精神。

大家譬如隔住個 mon， 隔住個 mon 得唔得咧？ 我諗起咧，之前咪有好多 KOL， 尤其是韓國嗰啲咧，佢咪會成日揸住個 cam 凍喺度，跟住俾人哋睇自己食飯而落賺好多錢噶嘛？ 食霸嗰啲咪叫咩霸咩霸話？ 我唔記得啦， 有個名 嘅 喎， 有個名嘅，總之就睇人食嘢。 其實嗰啲宅男啊或者宅女屋企冇乜人陪食飯噶嘛，咁佢一路食一路睇住對面有個人食下，咁咪幾開心咯。 係啊，有啲會係咁嘅，咁有啲就會就係、是、真係但係會俾好多錢佢嘅喎，有啲就真係可能睇佢食辣啊嗰啲啦。咁、如果係咁講團年飯，咁佢都係每人自己動部 cam 喺度、開曬之後咁一齊去食。 得唔得咧？ 有冇隔離就撳電子利是？ 唔係啊，我都同監製講㗎。我即係而家我哋嗰、那個而家因為嗰、那個疫情啊，我哋只能夠兩個人喺個直播室咁咯。我話我將來會唔會發展到啲科技咧？其實一個人喺直播室，即係當然有個把關啦、啊，喺嗰個基地。咁、其餘嗰兩個其實都唔使翻嚟㗎，你其實又可以 fit 到一啲。你即係如果你喺屋企，你對住部電腦，你個麥收音收得幾好嘅咁樣，咁你 Zoom meeting 咯，我見到人哋喺類似啲點講啊群組嗰度，佢哋夾 band 得喎。 又係喎，佢哋只要係唱 choir 都得， 係啊，係啊，只要解決到點樣去將條線拉翻，即係將佢 take 翻去 live 就得咯。 係係， 係啊。 咁但係 有人 mix， 即係 mix 翻咯。 啱啱啱。咁但係團年飯呢樣嘢咧，譬如我見到你個舊嘢好食咧，咁我冇得分享喎。 唔使嘅，而家唔係我喺屋企都食咗碟頭好耐啦，我咪同阿 Annie 講，受咩咯？ 又或者 你每人都系嗰份咪得咯， 系啦，我就系正想咁讲， 一样咪得啦。 跟住就喂 Annie， 我个鱼蛋几好食，你快啲炒你嗰碗试下嗰啲。 系咯，咪我哋一齐咁样，唔系我哋而家决定听日定后日食盘菜啊嘛。咁你咪系又系咁多筷子追落去啊？定系咁？你买咗个盘菜翻嚟都系分嘅，我哋 系。 哦，我哋可以同 摆落碟， 我哋可以你食 上碟 先咁 去饮咁咧喺隔篱。 唔系同。唔係，因為我哋即係我有啲嘢要講啊！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唔同噶，即係以前我哋係好恨拆利是噶嘛。 係啊係啊，而家都肯。 講翻之前，但係我覺得我兩個都好難拆利是喎。 嚇，係啊。 佢哋係唔起我， 係 啦，錢大到。 你哋嗰兩個咧係咪好恨拆利是，好中意㗎？ 唔係，佢撇埋一邊。 系啦， 系啊！我要同佢讲，你可唔可以放喺柜桶？你可唔可以放喺柜桶？你最低限度都放喺一个位，唔好度左劈右劈。 佢哋嗱，佢哋好细个时候咧，我因为教佢哋分五十蚊啊咩咁样啦，我哋计噶。啊，你几多张十蚊就再乘五十乘十咁啊，再二十乘几咁，我教数教佢哋啦，懒系即系硬用货币啊吓。咁然后就落去银行咁样，佢哋有啲儿童户口啊咁样噶嘛，就教。咁但系其实。而家咧，佢哋都成日用 P 字頭啊、A 字頭啊，或者佢網上買嘢其實係少用噶啦嘛，即係而家唔會再問啲小二嗰條問題啊，即係要俾點講啊，即係你要圈噶嘛，阿小明咧去到書店咧就要俾28.7，咁你喺後邊你揀嗰啲圖啊，你要揀嚟啊，28.7就一個10蚊，2蚊，而家你呢啲題目係冇用噶啦嘛，對於佢哋八達都。 所有嘢攞電子就計到啦， 唔使找。 所以想講翻就係我唔係好覺得而家嗰度好恨拆利是咯。第一咧，佢哋都有一定嘅零用錢啦。第二即係好懶咯，無憂無慮兼懶咯。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哇，你哋即係嫌錢聲啊。 所以可能喺即係呢啲咩網上即係嗰啲咁嘅派利是咧，如果有得撳下掣啊，即係 仲 開心係啦，即係嘟下咁樣啊，或者點樣一。 所以我哋唔可以攞我哋覺得話拎住個紅嘅利是封，我哋會好開心。佢哋係未必會開心嘅。你俾個手機去撳下咧嚇， 就仲開心啲。 Auntie 仲會開心啲㗎，係啊。係 嗱，咁啊電子即係利是呢方面，我哋拆解咗解決咗啦。咁好啦，咁啊食。團年飯嘅時候，我哋都解決咗啦。咁如果係咁講，電子拜年都已經解決咗啦，算係咪咧？ 可以嘅，即係隔住個鏡頭都講到恭喜發財嘅。 係 嚇，咁但係上頭柱香啊、拜神啊呢啲咁樣啊、作福啊呢啲。 我其實你話得就得㗎啦，我叫人哋拜山都係網上拜山。 係啊，而家嗰啲啊，上網你自己幫你嘅先人加翻個墳頭啊， 吸氧嘅，或者清下草，好似話。 系啊， 讲打啲机啊，好似讲到打机咁嘅， 真系好似打机咁噶，系啊， 有噶， 真系有噶，香港都有 得噶。你嗱，你当日真系讲翻啦，当日 Steve Jobs 啊走嗰阵啊，移民火星嗰阵啊，我哋大家都唔系话真系去美国点样啦，跪拜啦，我哋都系将个 iPad 然后搵幅蜡烛相，咁就摆出嚟咁样啫嘛。 其实几年前生日嘅时候，唔记得买蜡烛咧，都系揸住个电话咧，有个蜡烛个 app 咧， 系啊， 吹熄佢咁样嘅咋。 我觉得系，我系点样拜啊 Steve Jobs？ 我系因为我买咗佢本书嘛，佢本书好似石头咁厚噶嘛，咁本书就啱啱佢嘅样嚟嘅。面咁，然后我系摆个手机喺前边，个手机入边系有蜡烛噶咯，已经供奉咗噶啦， 收到噶啦， 系啊，嗱咁啊，新年流流，我哋唔好讲拜师人啦， 佢出噶嘛，佢 feel 到噶啦，同埋你知唔知佢个厂嗰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个 website 嗰度仲有，你仲有得留言噶， 有冇留言俾啊？即系嚟个 RIP 嗰啲啊？ 你仲可以食系啊？ 哦， 可能 即系而家都仲 RIP 紧， 增加佢拜山嘅流量。 哦， 仲、有人写诶、好挂住你啊 ，Steve 咁样噶。 哦，或者投诉嗰啲新产品有咩问题嗰啲，都会同佢讲声。 你走咗之后真系。 喺个留言版嗰度，喂，我哥而家唔得掂喎。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闪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想难以想。 虽然咧，对于网络世界上面系咪真系可以过节咧？即系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知半解。但系咧，即系网上世代就一定系大趋势嚟噶啦。咁我哋点都要好好学习嘅。啱啱听过系朱维斯嘅《一知半解》。大人，剛才我用一首歌的时间简单地跟 Annie 解释了怎样网上排挤。 原来要登记的。 要登记的。即新年流流我们就讲完就讲完了。讲回新年的 事。新年呢我们讲回新年。新年呢其中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的。 是什么呢 就是发新年财了。 即系点啊？呃人钱， 出到钱， 系啊！你唔觉得其实呢个好重要嘅咩？即系譬如你去拜年啊，其实大家冇咩做咧，就打下麻雀仔啊， 系啊系啊。 咁或者咧唔记得初几啦吓，咁咧就系会有马跑马仔噶嘛， 系 吓。咁虽然今年都好似话系继续有嘅，即系马会讲，咁但系就唔准入场啊嘛。咁譬如好啦，咁譬如呢啲所谓即系睇下自己运气如何嘅时候嘅呢啲方式咧。可唔可以网上做到呢 是咯。 得唔得啊即係譬如打牌呢啲呢 喂你知唔知而家网上嘅赌业系几咁蓬勃 我知道。 你哋应该可能唔知啊我都要寫返套出 嚟。係咩 寫返套港产片出嚟解释下同大家。 我就係知道譬如香港咪马囉跑马啦呢啲即係唔系咩叫马照跑冇冇照跑。 因为有啲都未必系咩嘅有啲未必合法添㗎喎。 係啊因为有啲 合法嗰啲 网上嗰啲 game 都会有㗎。 即係真系可以有钱嘅交易。 係啊网 上赌场系一个我听讲下大生意嚟嘅咁样。咁可能有啲系合法啦咁但亦都赌就做我唔明咩做赌系总会有啲唔合法嘅嘢。 咁但系卫生麻雀仔喺屋企人自己即糖水滚糖鱼嗰啲 咧。 今年就唔得啦，唔系有个群组出嚟就麻烦啊嘛。 咁你喂，咁你麻雀不啦，有啲人网上打噶啦。 或者 join 嗰啲 app 咧，即系就系每人一个 account 之后自己 hold 一张台嗰啲咯。 我妈都已经喺手机打麻雀喎。 但系真系冇棒棒声，唔开心。 咁又系，同埋好孤独啊，即系听唔到对方嗌啊， 同埋讲嘢。今日嗱，讲真，同埋打牌咧，我觉得最主要嗱，点解打牌系一个高危嘅活动咧？除咗大家一齐捞乱去摸嗰 啲 麻雀，系啦，仲有就系一样，你系唔会唔讲嘢噶嘛？ 系啊， 咁你个口就喷口水啊嘛。咁 系 啦，网上 嘅牌度咁啲又冇， 就系啦。同埋冇 1.5 米距離嘅嗰四個人坐喺度，係咪先？咁所以， 不如我哋想像下一個有 1.5 米距離， 仲要大家戴住口罩， 攞個架咧推啲牌出去中間，要篤出去。摸牌嘅時候點摸咧？ 點洗牌咧？佢有啲人咧用個運動場嚟打牌啊，嗰啲牌咧好似半個人咁高嘅，其實就目的係希望佢真係運動，但係佢哋又真係打緊牌喎。 係。呢个都 超级大， 呢个香港都应该试下，俾呢啲好似我呢啲咧唔做运动嘅人去玩下都好。 但系如果阿志啊 ，Annie 啊同你打八圈啦，真系用嗰啲啦喺运动场下咧，我包你。你前几日咪同我讲，我点讲点样可以个肚腩细啲？咁我约你去打嗰啲牌。 咁啊，网上面即系你头先我哋讲新年财啦，我哋又解决到啦，当系解决到啦。我曾经听过有啲叫电子礼盒添啊，我唔知系咩嚟噶，但我就听过电子礼盒。咁如果电子礼盒即系我揿旧嘢俾 Annie， 揿点啊？即系送盒朱古力俾我揿出嚟。 系啦，咁我揿完个电子之后，佢都系收到一个等于幅图，定系你只系攞个 QR code 再去换咧？ 应该系攞 QR code 去换。 哦，呢啲叫电子礼盒。 咁我都要食噶嘛，最尾咪 系咯， 系咪先？ 如果唔系，我就喺度谂紧啊，我揸住电话望住入朱古力就算。 咪就系咯，即系点啊？望梅止渴系咪？即系真系望朱古力就食咗。 除咗食嘢。真系自己食落肚嘅咧，系电子唔到咧，其实好多嘢都电子到噶啦，已经 系咯， 系咯，真系唔得。 同埋我觉得有样嘢都唔得嘅，电子唔到嘅。就是即系嗱，你唔好忘记啊！嗱，我哋过年讲得咁开心，其实初三都系一年一度嘅咩啊？情人节啊嘛， 系啊， 即系给你一个拥抱。 喂，系咯，仲情人节啊？ 系啊， 系啊， 1月14日系啊， 系啊， 我今日先睇咗幅图，好好笑噶。咁佢就话啦， 闹交好啊，定系放闪好啊？ 嗱，所以见唔见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嗰一日。 系啊， 系啦。咁譬如当唔见啦，大家费事赤口唔见，但又想有一个情人节嗰种甜蜜咧，即可能可以揿啲嘢俾你。但系咧就冇咗嗰种即系譬如拥抱或者给你一个吻咯。我觉得，因为呢啲嘢咧其实都情人间嘅嘢，咁梗系要好亲密啊咁样。即我觉得网上系唔得噶咯呢方面。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即系情人节都唔一齐嘅话，就会有好多除咗头先所讲啦。送唔送禮物後話，跟住之後就會覺得哦，你唔愛我啦，唔愛你啦，跟住就有好多交鬧噶啦， 係，所以咪赤口咯， 係喎、 哦，認曬啊， 仲要而家水逆緊啊，鬧得仲勁啊，水逆即係情緒好波動啊嘛，個個都話，咁但係好啦，咁啊情人節啦，咁如果係 Annie 你或者問大人啦，即係你哋都覺得喂初三赤口或者而家呢個嘅疫情關係，就算情人節好，加埋新年好，伴侶又應唔應該出街啊？即系庆下节啦， 两个人啊， 系啊， 即系 情人节加新年、啊， 首先冇违反限聚令， 冇违反两个啫，情人 系啦，系 O K 我唔排除你系有试过啲，我唔理啦，我而家讲一对一嗰啲嘅啫， 系啦，系 O K 嘅法例上 吓， 咁、但系就其实我都应该出嚟咯， 系。 系啊，如果唔系都真系、真系感觉上 意义嚟噶嘛。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咧，喂点啊？而家真系好似人哋嗰啲咩 long 啲啊？唔系啊嘛，大家都喺香港同一个土地，咁你又因为个疫情咧就唔出嚟咧咁样，我觉得就真系讲唔过去。系 问大人 咧，初三唔出嚟咧，初六七都出嚟啦，戏院开翻啊嘛，帮下啲戏院。 系啊，啱啊， 交租咗好耐啊。 系啊，今日屋企人先讲啊，点解唔年初一就开，初七先开咧？既然都系新年啫咁样。 系啊，我觉得。佢好似等人哋放完假先开戏院咧，等你唔好密集，都 系特登噶。 我都有谂过呢一样嘢。 你系咪咁样啊？我哋系咪阴谋论得滞啊？ 唔好咁讲， 惊你哋太多人去戏院啊咁样。 唔系，佢关心我哋，惊我哋健康着想啫。好啦，咁我哋送首歌俾所有嘅情人啦，千祈唔好是但求其爱啊。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再会时没料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 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 听过是 Eason 陈奕迅的是但求其爱，一阵间11点钟新闻之后继续会有联播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听日年30晚再见，拜拜。